听运行首选www.遨游.com。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时间一刻不停留，音乐在这里也一刻不停歇，只要你来我都在。早春三月，欢迎你依旧记得来赴我们的约会，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来感受着这个季节独有的舒展。各位早上好，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倾心上演歌飞扬，我是刘慧。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有请大家去到新疆。有没有觉得，当我们可以脱下厚厚的棉衣时，那种没有负累的轻松，让我们有一种想飞的冲动？来听黄灿带你一起来挥动云的翅膀，带我们领略伊犁河两岸春的气息。 天上云呀在飞翔，心上人啊你在何方，情深为你走向，你可曾欣赏，你为何不在我身旁。伊犁河水在流淌，心上人啊你在何方，欢颜为你绽放，你可曾欣赏。 我愿将

胡杨水乡将特色的音乐元素发挥得很到位，而歌手乌兰托娅的低吟浅唱也让作品当中透露着一种干净利落的纯粹。这种胡杨故乡的情感，我相信注定会感染很多的朋友。在音乐中，让我们一起缅怀曾经过往的单纯跟美好。歌飞扬在这个清晨继续要与各位足不出户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邀请大家去到湖南，听听新生代的年轻歌手扎西顿珠如何来诠释他心中的浏阳河。 傲气万种心伤，是古色银河窗，在这地方好风光，看流水渺渺的荡漾，多少年屹立在我心上，那个地方与过往，唱一首歌来念家乡。不会被谁淡忘，紫砂一样的做的精华，这一刻的心情最宽广，让我们乘风又破浪，说一说中国人有多强，要坚强挺胸膛，嘿哥们跟我一起唱。 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何俊一首动听优美的天边的格桑花，这是他在阔别歌坛多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在曲风上混搭了世界音乐和民族风，邀请到了著名的音乐人陈彤来操刀谱曲，很有国际水准。各飞扬民歌走天下，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站，我们就停留在青藏高原，去寻找每个人内心里最普通、最平凡，也最有顽强生命力的花。来自雪域高原的祝福，三江源兄弟今天为你讲述一首《冈拉梅朵》。葛飞扬留会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行走在山水间，待会儿见。 有时候太熟悉对方，反而觉得

陈鸿宇演绎的《鸿雁》，额尔古纳乐队，他们的特色你已经很熟悉了，保持了大量蒙古音乐元素，在结合流行乐的同时，也是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和金属等音乐，使得听觉上是更加的丰富。在这首歌所在的专辑当中，他们用清澈的嗓音和精巧微妙的配器，演绎那些曾经被我们忽略的身边的情感故事。我一直很喜欢他们的音乐，在荡气回肠的这种歌声当中，在寻找现代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对接点，用悠扬的音乐去传承我们在霓虹闪烁、节奏紧张的现代生活当中所忽略的情感生活。也会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格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请大家去到青海。花儿与少年是很有民族特色的青海民歌，融入了中国西北民间民歌花儿的旋律。今天我邀请你来鉴赏乌兰图雅的演绎，会给这首歌赋予一种怎样的感觉呢？一起来听。 春季里嘛到了这，谁先花儿开，谁先花儿开，眼睛睛的女儿家呀，采呀嘛采青来呀，小呀啊哥哥，小呀啊哥哥呀，小呀啊哥哥呀，小呀啊哥哥呀，哥你嘛收过来呀，夏季里嘛到了这，女儿心上娇，女儿心上娇，石榴花个子儿，姐弟三过了玛瑙呀，小呀啊哥哥呀，小呀啊哥哥呀，小呀啊哥哥呀，小呀啊哥哥呀，金秀在里可。 风景，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节奏明快，旋律优美，起伏又爽朗的这一版江苏民歌《紫竹调》，来自我个人极力向您推荐的《燕儿优则歌》的陶慧敏。小清新里有大美，我想说的便是这个感觉吧。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去到杭州，来听这烟花三月里白雪为你带来这动听曼妙的《西子湖的水你慢慢流》。歌飞扬与你相约在每周六日早六点，刘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近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